转眼，时光飞逝如电，看不清的岁月，抹不去的从前，就像一阵风坠落厄难的渊源，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，忘不了你的泪，忘不了你的好，忘不了醉人的缠绵，也忘不了你的誓言。何不让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，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。坠落厄难和渊源，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，忘不了你的泪，忘不了你的好，忘不了醉人的缠绵，也忘不了你的誓言。何不让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，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，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。 Yeah.